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一劇之本啊！咁咧，上個禮拜嘅時候咧，我哋都有預告過，今日咧揀咗一套電影咧，又係電視咧，咁啊同大家講嘅，係啦，咁啊就係《福爾摩斯》啊，新嗰只新福爾摩斯， 新嗰只， 其實都拍過好多啊，福爾摩斯嘅，最近唔知點解好流行喎、 最近好流行，我諗都係因為呢一套，即係喺早幾年啊 BBC 嘅。呢一套新福爾摩斯，因為佢用咗一個好 反傳統嘅做法， 反傳統，佢將個福爾摩斯帶咗嚟現代，用啲現代嘅科技，個角色就好特別。 即係之前啊，Robert Downey 嗰個釋明春咧，就已經係歐咗啦，又 唔識啊，我啲年代唔識啊，呢啲已經係，我諗都因此而有一個熱潮啦。咁所以嗰一套嘅劇集都好受歡迎，就拍咗三季添。咁佢每一季都係三集嘅，個反應當然十分之好啦。因此咧就出現咗今次我哋喺香港睇到嘅電影版啦。咁都承接住佢喺第三季，即係本身個劇集嘅最後一季。最後嗰集，跟住咧個故事繼續發展落去嘅。我諗大家都睇過啦，我意思係聽眾們可能都好多有睇過啦。咁啊，唔知道會唔會頭暈啦？因為咧，我哋呢個直播室入面咧，三個人入面咧，應該都有一個半咧係頭暈嘅，係啦。希望我係半個頭暈啦。咁啊，六姑咧， 因為 六 姑係冇，係 啦，六姑係冇睇過電視劇集嘅，我諗就暈曬㗎啦。 咁又未至於，又唔係嘅，又唔係嘅。 唔係，我諗有啲嘢會頭痕咯，唔至於暈嘅，淨係痕啫。 即係唔係感受冇咁深咁解啫，我覺得基本上都明佢嘅，即係都明嘅。 我代下初講少少啦，嗰個故事講咩啦？一開始佢係有好多講翻之前嘅劇集入面某一啲嘅片段，將佢剪輯成一紮好快咁樣走過曬咁樣噶嘛。咁嗰啲。 嗰啲我就當佢冇噶啦，係啦， 對於冇睇過嘅時候， 唔重要啦，當佢冇啦。 係咯，咁啊嗱，如果冇睇過嘅時候，啊，譬如六姑咁樣啦，冇睇過嘅時候，第一個感覺睇完之後，你係覺得點樣嘅咧？ 我其實覺得咧，喺古代嗰 part 啦。是幾好睇啊！即係頭嗰三分二都幾好睇，我覺得。但係跟住嗰三分一咧，就開始又要成日翻咗嚟現代啦，無端端跟住又翻咗去，即係成日跳啊個時空開始咧。咁嘅時候我就開始覺得，咦？點解要跳嚟跳去咧？好似現代又好似同舊時嗰、好似夾硬係要即係拉翻去嚟現代，因為要夾翻個即係電視劇集咁樣啦。同埋會對佢同埋嗰個 Moriarty 係嘛，即係嗰個兩個人之間會知道佢係佢嘅心魔啦，知道佢曾經係敵人啦。咁但係佢哋之間究竟係點解會去到呢一個咁樣嘅對立？嗰、那個究竟真正嘅關係去到點咧？其實就會比較冇咁清楚啦，因為冇睇過電視啦。同埋啊 ，Sherlock 同埋佢阿哥之間嗰個關係究竟又係點咧？咁又係會冇咁清楚啦。可能我諗即係比起睇過電視劇嘅人， 嗯，啊咁啊錯，你咧睇完之後，你又覺得點咧？你又有睇過下 係 個電視劇嘅？ 我冇睇曬，我睇過下咁啊。但係就即係個電視劇咧，第一就係其實係當日我哋節目要講話要講咁，我先去睇嘅。咁我就哇驚為天人係好正啊！我覺得好好嘅。就算係而家好似係電視台仲播緊嘅喺電視機。咁我有陣時翻屋企即係啱啱收工見到咧，我係咁樣好衰格嘅，一立到咧我就走唔開，我就坐喺度睇埋佢咁樣。咁我都依然係覺得好正嘅。咁但係今次老實講，我入去戲院度睇嘅時候咧，佢勁嗰啲依然係勁啊！但係我係有少少覺得，咦，真係咪玩大咗咧？係咪有啲真係跳咗唔知去邊？因為件事作為一個你可以話係外傳啦，或者係可以一個即係好似叮當大長篇咁樣，突然間有一個劇場版咁樣，即係嗰件事完全抽咗出嚟都冇事咁。因為佢其實係將Sherlock 佢過一程飛機。嗰、那個你話佢係夢又好，話係嗰個記憶宮殿入面嗰樣嘢呈現咗出嚟俾觀眾，你突然間攞走咗，亦都唔會影響佢之後可能繼續拍電視劇都唔大影響。 佢應該係會繼續拍㗎啦， 係。係啊，但係你如果單論呢一個嘅話，我就有少少唔 係特別滿足嘅、嗯，因為你如果我哋等陣都要講個古仔啦，咁個古仔其實個主脈絡其實主要係講古代嗰個古仔啊嘛，即係只不過佢想辦法扣翻嚟現代，然之後解釋佢而家現代嗰個古仔啊嘛。咁但係到最後佢能夠所謂破解咗個古代嗰一個古仔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古仔相對喺我蘇花睇咗個電視劇集入面嗰啲唔同嘅古仔咧，係、嗯、都係冇咁勁啊！我覺得，咁呢、個就係令到我睇個古仔嘅時候，其實本身冇咁滿足。而編劇去處理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唔知佢係點諗，但我估計佢係認為將現代嘅福爾摩斯同古代嘅福爾摩斯咁樣結合咗之後咧，佢多咗一層咧，呢樣嘢會令到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滿足感。即係我估計啊，因為作為一個編劇，應該會盤算一樣咁嘅嘢嘅。而呢個盤算，我認為係有落差，因為你喺得戲院上，對唔住，我必須要希望嗰樣嘢自己能夠 stand alone， 即係自己能夠獨立存在而成事啊。但係到最後呢樣嘢冇令到成個故仔整體咧係豐富咗。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你如果睇即係譬如係嗰套叫做 Inception。即係你睇翻夢入邊嘅事件，嗰、那個事件唔係真實嘅，但係你跳翻出嚟睇翻成件事件，你會發現佢哋環環緊扣，然之後你會哇，原來嗰啲嘢全部嘢通嘅喎，咁樣啊！但係而家咧就有少少夾硬啊，嗰、那個位。 不過我諗咧，佢係因為呢個係營銷上面嘅問題，因為佢本身喺英國咧，佢真係一個電視劇嚟嘅啫，其實呢個係唔係電影嚟嘅？咁、只不過佢賣俾海外嘅時候咧，就變成咗係一個好似電影咁。咁、但係其實佢本身真係唔係一個電影，所以咧佢真係唔係一個 stand alone 咁樣嘅考量去做呢件事嚟嘅。咁所以佢係，所以就係啦，似乎佢真係唔係咁樣做。咁佢真係一個電視劇嘅特別版，即係俾追開電視嘅人繼續睇，然之後睇完咧就會繼續有第四個 season 咁樣。 所以咧，我哋唔係批評緊個編劇，係批評緊 marketing 啦。佢要賺多啲錢，所以就將佢當咗係一個電影咁賣出嚟咁樣嘅，係。 好啦，咁我哋咧講咗咁耐，究竟個故事講咩咧？嗱，未睇嘅咧就我哋有劇透嘅嚇，咁、你啊自己諗啦嚇。咁啊，轉頭翻嚟就講下 Sherlock。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 Sherlock 啊，呢套香港上映嘅电影，英国上映嘅电视剧啦。OK， 咁究竟个故事系讲乜嘢嘅咧？ 咁 Sherlock 嚟嚟去都系咁噶啦，有单案咪查咯，咁咪查到咁咪完咯。 完，好啦， 通常都系咁啦。 咩案先得噶？ 咁但系如果你睇开佢嗰个电视剧，你就知道，即系你系好想睇佢点样自破奇案啊嘛。睇佢哇喺咁少嘅地方度揾到嗰啲蛛丝马迹，即系我呢个提过噶，我记得我哋提过就系、是另外一个系列嘅电影嘅Sherlock 咧，我哋都有讲过喺我哋个节目，即系佢系点样去解。嗰、那個成個謎嗰陣時候其實係即係最好睇㗎嘛，好多時都係。咁但係呢一個古仔呢一開始就係去返古代。咁古代入面呢就係、有一單奇案啦。那個奇案就係有一個新娘喺臨結婚嘅時候呢突然間攞住槍周圍呢指住其他人就恐嚇其他人啦，就冇殺到人嘅，佢淨係即係好似有開槍㗎，但係就冇殺到人。但係到最後呢佢就喺眾目睽睽之下呢就吞槍自殺。咁就所有人都好驚呢個恐怖新娘啦，係咪？ 咁 就 點解咁驚嘅？佢而家都仲未死嘅時候未恐怖嘅。 唔係咁 都恐怖㗎，嗰、那個造型都恐怖㗎， 大佬啊！ 我都真係 你 試下， 你冇啦嚇！我著住條婚紗走過去，喺無啦啦喺個窗台度攞住把槍射落街，跟住無啦啦眾目睽睽吞槍自殺，唔係恐怖係嘛？ 沙士 唔係 Sherlock Holmes 話俾你聽，咁好正常啫。佢喺戲都話，佢喺戲都係話。俾個警探聽，咁唔會值得你咁驚。 係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問題就係佢眾目睽睽之下死已經夠恐怖㗎啦，都未夠。就係佢當晚明明已經死咗啦，佢就個後腦爆開咗，走去揾佢嗰個啱啱喺妓院飲完花酒嘅老公，開槍射殺咗佢嘅，應該。 系啊， 咁呢件事就 仲要突然之間唔見咗啦，四三 系啦，跟住就消失咗啦。咁呢件事就令到即系警方就好驚啦，系啦，真 係 有鬼喎，大佬，真係唔係淨係查案喎，要揾鐘馗喎，咁啊大件事啦。咁當然啦，佢哋查唔掂單案啊，去揾邊個？梗係揾阿 Sherlock 啦，係咪？咁 Sherlock 第一件事就係話呢個世係冇鬼嘅，一定冇鬼嘅，只係一單案嚟嘅。咁佢就嘗試去查呢單案。 第一啦，睇過曬啲資料啦，都係冇咩頭緒嘅。咁但係咧就 房嗰度睇過啦。 係啦，咁啊問題就出現啦。問題出現嘅就係咧，就有其他人咧都受到威脅啦。其中有一個咧就係佢呢個信封入邊咧收到一啲橙核啊。 咁 收到啲橙核就嚇，咪不以為然啦。我哋大部分人都 因為有個女人走去揾阿 Sherlock， 係啦，另外一單案 咁 好似係。 咁呢個女人就話：我老公佢受到一啲威脅，佢收到一個信封入邊有啲橙核之後就好驚咁樣。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有人又見到嗰啲鬼魂啦，呢個新娘就鬼魂咧就周圍去殺人啦，所以佢好驚。驚 ，Sherlock 就話：好，咁我哋就去你屋企睇下啦，咁啊睇下係咪真係有鬼啦咁樣。咁如是者，佢哋啊真係見到有一個白色嘅，好似著住婚紗咁嘅女人啊，曾經出現過。呢對夫婦亦都係真係見過一個咁樣嘅鬼魂，就恐嚇佢哋，就係話你幾時就會死㗎啦咁樣啦。咁到最後 ，Sherlock 亦都唔信佢鬼魂啦，亦都一路係同埋阿 John Watson 一路去調查呢單案。咁啊好啦，如是者佢哋去到咧就係。匿埋即係亦都係守候咗喺間屋入面啦。咁啊 ，Sherlock 同埋啊 John Watson 咧，就聽到有啲聲，覺得有異樣咁啊，走出嚟。點知佢哋就真係都見到一個好似鬼魂咁嘅現狀嘅嘢喎，一個白色嘅女人咁啊飄下飄下咁樣啦， 飄咗間屋度添。 係啦，飄咗入間屋度。咁跟住咧，佢哋就聽到玻璃窗爛嘅聲啦。咁聽到玻璃窗爛嘅聲，就周圍去揾玻璃窗啦，然之後就想辦法就入去間屋入邊啦。但係冇玻璃窗爛嘅喎。咁入到去，佢哋真係入到間屋啦。點知咧，就喺屋入邊咧，阿 Sherlock 就繼續調查啦，就希望揾到嗰個鬼魂啦，希望救到嗰個男屋主啦。但係另一邊廂咧，阿 John 咧就係遇上咗一個真係， 佢叫阿 John 咧就守住嗰個位，因為淨係得嗰度係有玻璃窗開。 係啦。 咁所以佢個鬼要走咧，一定喺嗰度嘅。 咁啊，上邊咧呢個 Sherlock 諗住臨尾可以救到個男屋主，點知啊呢個男屋主到最後都係死咗啦。咁但係那一邊廂咧，阿 John 就奉命就守住嗰個爛玻璃窗嗰個位，就可以即係如果有。人要出去嘅话，一定要喺嗰度先出到去噶嘛？点知到最后咧，佢就真系见到嘅鬼，然之后咧就喺追逐之下就离开咗个位。咁到最后就当然捉唔到人啦。而 Sherlock 就问阿 John：喂，你做乜走开咗啊？我话咗一定系要守住嗰个位噶嘛。咁但系到最后因为咁亦都冇办法，咁到最后亦都捉唔到任何人。咁喺呢个古代嘅 Sherlock Holmes 入边咧，呢个 Sherlock 依然咧系会走去揾佢个哥哥噶。咁佢揾呢個哥哥就一路都係真係想得到一啲真係可以話係啟示，因為佢哥哥亦都係絕頂聰明㗎嘛。咁佢成日同佢呢個古代嘅哥哥賭呢，就係佢嘅哥哥幾時死呀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呢個哥哥呢亦都係即係擺佈咗另外一個棋子落去呢一個棋度㗎。咁呢個棋子呢就係阿 John 個老婆阿 Mary 啦，因為佢本身係特務嚟㗎嘛。咁一路其實都暗中可以話幫手查單案啦。咁呢單案到最後都可以話係無頭公案，一路都解決唔到㗎。直至到最後咧 ，Sherlock 咧就終於諗通曬成件事，亦都因為有跳翻現代噶嘛。其實佢話點解要跳翻現代，就係因為佢哋咧就一路都諗唔通，究竟現代嗰個 Moriarty 咧，究竟係咪真係死咗咧？因為喺而家我哋講緊古代嗰單案，就係有一個死咗嘅人翻生，然之後走嚟犯案。咁啊 ，Sherlock 就一路都喺度諗話，如果我能夠喺我呢個 Mind Palace 入面能夠解構到古代嗰單案點解可以咁樣發生嘅話，我就有機會可以查到而家 Moriarty 究竟係死咗未，同埋點樣啦。咁所以佢喺佢嘅 Mind Palace 入面，佢繼續入夢啦，就係繼續喺度揾呢單嘢嘅時候，到最後咧，佢亦都真係可以話係查到呢單案其實係咩？其實成單案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女權運動嚟嘅，就係、是、一紮婦女咧就圍埋咧，專係對付呢啲咧衰嘅男人嘅，即係包括 爭取投票權嘅，係佢哋 係啦，即係包括第一就係一開始嗰個死咗嗰個咧，其實就係成個組織咧就係、是、想辦法，即係根本一開始話吞槍自殺嗰就當場冇死到嘅，就係、是、只不過係開槍係槍聲嚟嘅啫，咁就聽到槍聲其實冇射死咗自己，然之後用第二個替身，咁就運咗去殮房度，咁嗰個係假嘅，然之後咧佢去殺自己個老公嘅時候咧，亦都係有人咧幫佢做咗啲秘道咧匿埋咗，咁令到冇人。追查到呢件事，咁而到最後咧，呢、這個去報案揾 Sherlock 話要救自己老公嗰個女人咧，其實都係其中一份子嚟嘅， 就係成個手腦添， 仲係係啦，冇錯，直情係個幕後手腦嚟嘅，先至知道原來到最後咧係即係一個咁樣嘅女權運動嚟嘅，咁但係到最後喺呢個 Mind Palace 入邊，阿 Sherlock 去解構咗呢一單案啦。咁但係當時究竟佢有冇踢爆到呢一扎女人呢？就喺個戲入面就應該冇詳細講到， 因為佢係嗰個新娘一行入嚟咁啊 ，Sherlock 就話：你就係嗰個太太啦，亦都係個首腦嚟。一揭開個頭紗，原來係 Moriarty 嚟。 係啦，咁呢度就開始有一啲係可以話係嗰個意識流啦。因為喺個意識流入面呢，其實 Sherlock 一路都係解構緊，就係現代阿 Moriarty 究竟死咗未呢，點樣呢咁樣。咁而佢跟住落嚟嘅戲呢，就係喺佢嘅 Mind Palace 入面呢，就係佢點樣自鬥呢一個佢想像出嚟嘅 Moriarty 啦。 都唔知自鬥啦，冇打點樣。 係啦，都有冇打啦。咁到最後亦都係真係可以話不了了之啦。因為喺真實嘅現代入面呢，佢根本就仲未捉到 Moriarty， 但係佢已經返咗現代，但係古代嗰單案呢，佢就可以話係自破咗啦。雖然係古代嘅，破咗亦都冇人去捉賊嘅，就係咁樣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面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戲劇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哋今日讲阿 Sherlock 嘅新福尔摩斯，咁啊啱啱咧阿初讲呢个剧情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哇，究竟呢个戏跳嚟跳去又现代又古代，究竟想点咧？我一开始睇咧，我都会觉得。即睇睇完之後咧，尤其是我都覺得啊，你好地地留喺古代查曬嗰單案，即係成件事好似好圓滿嘅，我都會覺得。但係佢即係好似係咪真係要將成件事拉翻同劇集入面嘅結局有關咧，繼續發展落去咧，所以夾硬都要拉到係講緊現代嘅嘢。咁所以係咁跳嚟跳去，我真係覺得你不如好好地講曬古代嘅故仔，我都會好滿足嘅其實。 咁今集嘅節目嘅時間完結啦，你都已經終結咗啦。 我覺得係咁啫，咁大家點睇？ 我都覺得係咁，所以我咪話頭三份二幾好睇，因為係留喺古代嘅， 即係一出翻咗現代嘅時候。 係就唔係好明啦，即係同埋佢仲要係出出入入好多次嘅，其實係。咁有一啲甚至唔係出翻嚟去個飛機上面嘅，即係如果佢每次都翻飛機咧，都仲可能明白。佢有一次好似我記得係佢猛去要揾翻嗰個墳墓咧，要即係掘翻嗰個，即係想睇下嗰條女屍嘅之前幫佢代去死嘅第一條嗰條屍體咁樣噶嘛。咁但係佢嗰度係現代嚟噶嘛，明明係咁。 係啊。 咁但係我都唔知嗰個係邊 part 嘅現代啦。 究竟係個 My Palace 入面 嘅現代 嘅嘢定還是？ 咁但係佢揭完出嚟咧，你又但係到佢好似見到下低有一啲嘢咁嘅時候，但係又跟住又。因為第二樣嘢跳開咗， 唔係因為個屍骨突然之間喐咯，同埋首歌又響咯， 冚住咗佢哋去咯，即係跟住又唔知去咗邊度啦咁。咁所以嗰個究竟係乜嘢咧？嗰段咧，我完全係唔明白。其實嗰段即係會有一啲嘅呢啲時空嘅嘢，我會覺得真係嘅。如果放一個獨立嘅電影咧，就會覺得呢啲真係好似唔係好知為乜嘢。咁但係如果佢一個 TV series 咁，佢又當佢哋選擇咗要去做一拍喺個即古代，可能我覺得係佢哋唔知係咪覺得有趣啦，即係大家都想試下。而佢你行咗呢個方向，你然之後但係又要拉翻去現代喎，因為你個戲會繼續去噶嘛，你係會繼續有第四個 season 咁樣。咁嘅時候佢又必須係要咁樣拉翻過嚟現代，咁佢就唯有可能係要咁樣去處理。 我諗我哋如果夾硬要評呢一個。即不论是剧本或者是电影成个嘢，都我即嚟到今时今日，我会话我哋点样讲都有啲唔公平。即我讲我自己先，首先我讲我自己先，我会觉得我点样评佢都会有啲唔公平。因为第一，我哋唔熟，我唔系完全熟晒佢成个 series， 唔系好细致知道晒所有嘢啦。咁再加埋我哋頭先都講咗，唔係編劇嘅錯，係 marketing 嘅錯啦，係咪？咁所以我夾硬去評佢咧，就我覺得對佢唔公平啊！即係我喺度諗翻，因為我最近又係做咗個舞台劇，都係改編噶嘛，就改編一個漫畫咁樣。咁我哋建基於某一啲已經存在嘅，然之後夾硬要建構一啲新嘅嘢，其實係即係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喺入。即是我突然间唔知点解，我好 feel 到一啲，我有啲感同身受嘅状况。 我觉得你嗰个情况咧，可能系比较容易啲，因为佢真系将佢变成咗另一样嘢，系一个全新嘅一样，同样一个独立嘅嘢，咁你就比较容易可以就住纯粹嗰样嘢去评。 系啊，但系 今次呢个 Sherlock 就系难搞啲啊，因为佢本身佢自己好似唔系想系一个独立片，而但我哋又变咗系一个独立。 但系我哋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就唔会即系。 完全獨立咁樣去睇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獨立咁樣去睇，我都想即係抽翻一啲佢而家好嘅，或者如果我哋有某啲嘢係唔好嘅，我哋都可以攞出嚟講下。咁我而家都未知㗎，我講㗎咋，可能到時候揾唔到好嘅，或者揾唔到 好嘅。我覺得有好嘅嘢嘅。 係啊，有。咁我自己去睇咧，其實佢成個技法啊，我睇翻佢成個編劇技巧個技法咧，因為佢有某啲前設一定要做嘅，就係我估。是他要接駁翻呢一個電視劇集嗰樣嘢咧，係先天性係必須要做嘅。咁呢一個咧，我哋反而就係調翻轉頭睇佢，咦喺咁樣嘅前設之下，佢做得好唔好，就好過我哋評論話佢唔應該接啦，或者佢應該接啦，即係因為冇得選擇嚟嘅應該係。咁而家佢選擇嗰個方法咧，就再加埋有另外一個前設咧，我估計嚇，就係我唔知你哋睇嗰個版本，因為我睇個版本就係咁嘅，就係完咗出曬 roller 之後咧。就係、是、阿導演同阿編劇走出嚟咧， 有 個製作特輯就講翻背後某啲嘢。咁從特別係從嗰個製作特輯度睇咧，就好見到咧，其實佢哋係有心咧要挑戰某一啲難度啊，可以話，即係佢哋建立咗某啲嘢啦。即係佢點樣去建立一個又係新嘅，但係又係舊嘅。一個咁樣嘅福爾摩斯出嚟，即係佢點樣去忠於個原著，起翻一個真係嗰個年代嘅維多利亞時代嘅一個咁樣嘅房出嚟，或者係做翻一個咁樣嘅版本嘅福爾摩斯，即係呢個我諗佢哋係有少少野心喺度。喺呢兩個嘅前提之下，佢要接駁翻電視劇，又唔想打亂佢，又想佢某程度上可以 stand alone。又想有某一個挑戰，即係我諗嗱，呢個就我估計係佢開會嘅時候，喂，不如我哋搞樣咁嘅嘢，我哋搞翻個古代嘅，咁都幾得意啊！ 我覺得係啊，即係佢哋會覺得幾有趣嘅，係、 那個挑戰嚟。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要將呢幾樣嘢擺埋一齊，我就覺得係做得好嘅。即係我如果真係一個初步嘅籠統整體嘅評論嘅話，因為你如果佢原本係現代嗰個版本咧，你見到佢用咗啲現代嘅手法㗎嘛，即係譬如電話啊、send message 啊、啲現代嘅科技啊、現代嘅科學啊，或者係喺阿富汗打個仗啊，即係佢將某一啲咁樣嘅 elements， 即係已經將成件事現代化咗，或者嗰啲人物嘅關係啊、佢哋嘅行為舉止啊嗰啲，你見到咧。是佢個 adaptation 係做得好好嘅，但係佢而家去翻翻去古代，我如果純粹睇翻佢古代嗰個古仔咧，其實佢係冇即係比起佢做現代嗰啲係差咗嘅，佢依然係做得好好嘅。咁呢個我亦都覺得係佢冇摧毀到佢原本有嘅嘢，亦都佢緊扣翻原本佢現代嗰個古仔咧。我覺得喺咁樣嘅嗱，我講緊呢扎嘢都係 constraint 嚟㗎。即係佢係一個咁嘅規範之下，我要做到呢啲嘢，而同時要做得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認為佢已經做得好好嘅。我 但 係 我自己覺得佢眼高咗少少，因為我覺得佢嗰個翻去現代嗰樣嘢咧，我覺得可以簡單少少嘅，令到嗰件事冇咁複雜嘅，即係唔使翻去咁多次，或者而家係佢好似用咗一個好高嘅手法，但係我覺得未係處理得最好嘅。 我諗佢同時解決緊兩個問題嘅，因為你如果你將古代嗰個古仔抽翻出嚟咧，我估計咧會斷斷地嘅，因為咧有啲位咧你會覺得咦唔搏得埋喎，夾硬好似跳咗好多嘢，好快突然間去咗後面咁樣喎。咁但係佢而家用咗現代嗰個，某程度上都係解決緊古代嗰個㗎。我自己個睇法啦。即係你點解選擇喺嗰個位度會跳翻現代？ 但係如果係咁咧，你又反而即係話古代嗰件事，佢寫得唔夠實正喎。 我唔問唔夠實正，只不過係有啲位其實喺章節上或者鋪排上，喺講呢個古仔嘅時候，佢迫於無奈有啲位咧係要跳跳地啊。咁佢而家喺個手法上咧，佢將原本要解決現代嘅問題咧，去解決埋古代嗰個問題，令到嗰個跳翻去現代、跳翻去古代嗰樣嘢咧，我唔覺得完全係唔 work 嘅，但係未必係最好，呢個我同意嘅。 咁如果嗱，依家咧嗰個戲就係喺阿 Sherlock 佢查下，突然之間就中斷咗右啦，佢跳翻去現代，跟住唔係好長嘅啫，佢又夾硬係都入翻個 My Palace 度，跟住又去翻古代，咁有幾個穿插位，咁我哋明白佢有一啲啱啱所講嘅 constraint， 佢要去點樣去銜接得翻個劇集入面嘅發展，咁但係嗱，依家我大膽地去咁樣講，如果佢好好地咁樣去講古代嘅劇情，去到最後嘅時候先至跳翻出嚟，咁呢個手法上面。同依家個電影呈現出嚟嗰個去比較，有冇話邊個會好啲，或者係點樣去比咧？ 其實就好難咁樣講嘅，因為始終我哋而家咁樣好難話嗱，佢跳一次就好啲，即係好難咁樣去講嘅。但係我頭先所以就係我覺得深溝好似如果佢嗰個出出入入係少啲嘅話，係簡單啲嘅話咧，我覺得可能會好啲嘅。 因為我依家就冇睇到佢出翻嚟現代嘅時候，係咪真係幫到佢查到古代個單案？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我呢一刻好老實講，就係我唔敢評。我只可以我真係講唔敢評，但我話俾大家聽點解唔敢評，同埋去到咩位我會夠膽評，就係、是、我唔敢評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真係要評佢呢樣嘢嘅話咧，我會再睇多次個戲，甚至睇多次個劇本，睇下個結構上佢嗰啲位咧係唔係真係幫到現代嗰條線。嗱，我深刻我會首先選擇放棄古代嗰條線，因為嗰個主軸個推進咧，其實到最後個意識流咧，一定係喺現代嗰個故仔度嘅，所以必須要跟住呢條線去睇點解佢會跳出跳入。咁而家我話我唔敢評，主因係我唔夠熟。對件嘢好好不幸啊！對唔住各位聽眾啊，我竟然我哋開麥講嗰個劇本，但係我唔夠熟，但係就要講。但係因為嗰件事，我連本身個電視劇都唔熟，再加埋睇嘅時候咧，我有啲嘢會我跟唔到啊！咁所以我唔夠膽評呢樣嘢。所以如果我再有時間，或者大家再有時間咧，去諗呢個位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嘅睇法最緊要就係我哋要睇現代嗰條線，究竟嗰度力夠唔夠令到我哋咁樣跳翻出嚟同埋跳翻入去？如果我哋跟到。福爾摩斯佢呢個人物嗰、那個思路，佢係入得翻去或者要出翻翻嚟嘅話咧，咁嘅話我哋基本上就已經可以話嗰樣嘢係成事噶啦。只不過到最後真係寫得好唔好咧，就可以再下一回再分解。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又覺得呢樣嘢咧，我又反而有啲諗法。阿傑啦，譬如你係睇曬嗰個電視劇噶嘛？你話係咪？咁但係你都會有呢個問題喎，即係似乎你都見到，即係佢最後嗰個跳出跳入，你都覺得係有啲問題。我會覺得點解我哋而家如果覺得頭先你講啱嘅，應該係現實係現代呢個係重要啲嘅，因為佢本身個劇集係現代噶嘛。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外傳嚟噶嘛，即係就成個古代基本上喺佢腦裡面嘅啫嘛。如果你咁樣睇，但係咧點解我哋睇嘅時候都會覺得個重心好似喺古代，因為佢個戲一入嘅時候咧。其實佢呢、這個今次呢一集佢一入咧，其實就喺古代開始噶，已經佢唔係由現代跳入去古代咁樣開始嘅。咁所以如果你係選擇咁樣去開呢、這、一個呢、集啦，或者咁講，你咁去開呢集咧，咁你一睇你一定係入咗個古代先。咁、個重心你一定係擺咗喺古代，而你再跳翻出嚟嘅時候，嗰樣嘢咧一定係冇咁主要噶。咁你就反而你係咁想入翻去古代，你解決咗嗰樣嘢先啦。咁變咗你個跳出跳入咧，你就會覺得。我哋捉唔到個主力係喺個現代跳入去嗰下。 我同意你呢個講法嘅，但係如果我將成個 series 之前佢電視劇已經做咗個九集，而呢集係第十集擺落去睇嘅話咧，咁個狀況就會有啲唔同。因為如果我哋之前咁樣睇，而去到呢度突然間一開始係有啲現代嘅，突然間跳咗去古代，我哋睇咗大半個鐘，追咗入去個古仔入邊，突然間我哋都唔記得咗原來嗰個現代，然之後到最後我哋扣翻現代嘅話咧。咁呢個十分一，因為佢係第十集啊嘛。如果我假設佢係第十集嘅話，呢、這個十分一咧個命脈就好建基於個現代嗰條線通唔通噶啦。就算佢係一個外傳也好，或者係我所講嘅所謂第十集都好。所以點解我自己去睇？因為對於嗰個編劇嚟講，我好難去要求佢。喂，你呢個一定要 stand alone。我哋呢一集我哋一開始已經開宗明義講咗。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咁樣十集去睇嘅時候咧。我就唔能夠喺呢一個位而家即刻就有一個我嘅睇法出嚟咯，所以我就點解我會估計，如果我下一步真係要評呢樣嘢，我就會咁樣去睇呢一個。如果我當佢係十分一，佢跳出嚟啲動力夠唔夠咯？ 但係如果譬如阿傑咁樣睇曬，咁你點解都會有，即係點解佢都會有咁樣嘅諗法咧？咁我就會覺得你唔通要由頭睇一次，即係九集先至可以入呢第十集先至會有嗰個印象咩？如果係咁樣，咁本身佢。入去而令到最尾係都會係， 我梗係同意你呢個講法啦。我同意呢個講法，所以我都係嗰句就係、是，我哋而家我 自己已經冇辦法俾個 conclusion， 但我留翻俾聽眾嘅，你哋翻去諗嘅話，就係我會建議由一個咁嘅角度去諗呢樣嘢啦。即係呢個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劇本評論或者作為一個導演，我去考慮件事候，我有必要咁樣諗啊嘛。所以如果我由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好可能我哋會見到某一啲嘢會令到我哋啊係、哦，我冇咁諗過喎。因為如果我哋真係就咁走入戲院度，無啦啦見到福爾摩斯，睇下先。睇完之後，出嚟狗屁不通，我完全唔明佢講緊咩喎。咁我哋對佢好唔公平啊嘛。但係我亦都冇辦法，而家好公平咁去講呢個戲，就係、是、我哋頭先所講嗰個前設。個前設就係我哋根本究竟應該 stand alone 咁去睇啊，定還是係連續去睇咧？咁但係如果由創作人嗰個背景去睇嘅話，我覺得咁樣好似係會公平少少。如果我哋明白佢嗰個創作背後成嚿嘢，佢喺個框架入邊，究竟佢個功能系乜嘢啊？如果我哋明白呢样嘢，我哋就更加容易评啦。好可能我哋睇完之后，我哋真系觉得系唔得嘅，系会噶，有可能噶。我而家只系建议大家咁睇啫。 我觉得冇话其实都冇话得定唔得嘅，因为佢其实最重要咧，我觉得就只不过系当你追开呢套嘢嘅时候，你睇完呢一集，你仍然可以翻到去即系而家嗰套啦。咁佢一定得嘅，因为只要你有个跳翻出嚟，其实佢解释到佢点解入去，其实你而家已经知啦，佢系。因為某程度上係拍咗院啦，其實係，咁佢所以入咗去嗰樣嘢，亦都因為佢現實，佢驚住佢個對手翻翻出嚟啦，死而復生啦，咁所以佢係要喺個佢自己思想空間裏面咧，就潛意識又好點樣都好啦，佢入咗去呢一單佢可能以前睇過但係未破到嘅案，呢啲古代嘅案咁樣代入咗入去，咁其實你而家都係有足夠嘅理由噶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如果你係追開呢套劇嘅 fans， 我覺得應該冇問題翻翻轉頭嘅，純粹只不過係即係你依一套你而家咁樣，如果我哋當我係 stand， 或者你冇睇過嘅，咁你覺得係點樣嘅啫？即係我覺得for 本身你追開嘅一定係冇問題，翻翻轉頭啊！即係佢第一個 constraint 一定係 標 咗 嘅。我唔覺得一定係冇問題㗎。 你覺得有問題咩？ 所以點解我就係覺得我而家就係將呢條問題我留翻俾啲聽眾因為我對嗰件嘢唔夠熟，所以我唔夠膽講啊。佢呢個跳出跳入，如果到最後可能有聽眾會或者係觀眾去睇個戲時候，覺得嗰樣嘢牽強喎，你點解唔直接？追查原本嗰單嘢啫，你夾硬講一個古代嗰個奇案，因為如果呢個係第十集，你到第十一集、十二集嘅時候，發覺佢古代呢單案破唔破都幫唔到佢捉到而家嗰個 Moriarty 嘅，咁嗰個咪就係唔夠力咯。如果有第十一集、十二集嘅時候，呢、個十分一就唔係十分一㗎啦，就係、是、成個架構上喺、個製作團隊背後諗緊嘅嘢。是更加大 的。我明白，即係你意思唔係話要睇翻頭嗰九集，你要睇第十一同埋第十二集。 有可能，有可能 去決定佢依樣嘢係。 我考慮嘅係一個 起承轉合啊嘛，佢係講緊咁多集或者甚至之後嗰幾集嘅。 OK， 如果係咁樣，當然我都覺得係。如果你睇埋下兩集，佢有冇喺呢單嘢上面再做？即係應該咁講，如果編劇而家聽完一啲 review 之後，佢翻去係有機會可以 講廣東話。 唔係唔止我哋 review， 因為其實有啲影評都有出過，都係會喺呢度最後呢度有啲問題嘅，覺得。咁我諗佢睇完，如果佢喺第十一集、第十二集，我哋好少會見到咁嘅情況啊，因為我哋通常講一套戲，佢都係死剩㗎啦嘛。啊，佢呢個有機會嘅，有機會。 你諗下，咁就好唔同㗎喎。原來佢去到拍十一、十二集，佢有啲嘢用翻喎。咁你就見到嗰樣嘢扣翻埋曬。如果你將佢宏觀咁樣睇成嚿嘢嘅話，咁佢可能定 如果佢可能，我哋甚至而家有啲問題咧，就佢點解？揾落去最後嗰條絲係點樣呢？原來其實係有嘅。咁嗱，我就會好滿意好多啦。我同意啦。 所以咪令你追咯，即係佢都係勁嘅地方。 所以佢都係勁，因為我覺得佢都係勁嘅，因為咧你會睇完呢一個咧，你都會有啲興趣睇下佢個劇集嘅。咁樣所以都係成功啦。本身喺呢度，當佢做一個海外咁樣用電影版去宣傳佢自己套戲嘅時候，都會令到你想睇下佢劇集，咁都係一個成功啦。 但喺入面咧，其實嗰條。橋咧，即係我哋之前睇福爾摩斯或者我哋講第一季嘅時候，我哋都可能有睇過第一集啊，或者我哋節目入面都有講過。佢嗰條橋咧，即係講福爾摩斯點樣破到個單案，嗰啲我哋係最中意噶嘛，即係究竟內裏個乾坤係點樣咧？但係我係覺得今次呢一個嗰間案咧，最後破出嚟咧。是爭啲嘅，真係渣，真係渣啲嘅。同埋佢真係咧，佢係唔知點解就諗通咗就解曬出嚟嘅。嗰個位我都係覺得有啲，有啲 作為一個偵探片， 係啊，因為佢唔係真係搜集到好多證據，然後即係以往都唔係嘅。但係起碼佢喺 Sherlock 佢自己嘅觀察，跟住好多分析啊，噏好多嘢咁啊，即係講得好快咁添。跟住咧就得到一個結論。咁但係今次唔知點解就行咗入去嗰個教堂度。 佢本來好似都係唔知點解嘅喎，但係一入到去我就知道曬啦。 係啊，嗰個位咧，我覺得咧，佢可能確實喺《炸 constraint》裡面咧，因為佢又要真係兼顧嗰啲翻出翻入咧，佢要俾篇幅嗰度噶嘛，所以佢個本身單案咧，可能佢唔敢做得太複雜， 但係亦都 可能係咧，就係頭先所講一樣嘢，亦都因為呢單案咧，可能係真係唔夠咁樣嘅材料啊，所以令到佢又一定要翻出翻入，即係頭先阿初講一樣嘢，咁所以可能其實係幾樣嘢夾成，佢而家要變咗係咁樣嘅，我覺得有少少，所以確實呢單案本身可能但我唔知啦，因為佢呢啲案其實都係佢寫過出嚟嘅故事嚟嘅，咁可能佢抄嘅時候，即係又要係一定係古代做到啦，又係要係即係啱啱佢而家可以搏翻去現代呢一樣嘢啦，即係死過翻生或者點樣啦，咁可能係 limit 咗佢哋嘅選擇都未定嘅，真係 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析咗或者分享咗啦，呢個 Sherlock 嘅新福爾摩斯呢個電影啊，咁大家中意唔中意都可以俾啲嘅意見我哋啊，係啊 ，send 嘅 email 過嚟俾我哋啊 ，ceu@rthk.hk， 咁啊大家一齊傾啦，有乜所謂啫，係咪先？咁又或者大家有啲咩劇本又想咧，就係我哋一齊喺個節目度講下嘅，咁啊又可以 send 個 email 嚟，因為都有好多聽眾係 send email 嚟想我哋講某啲嘅劇本，咁我哋都想盡量啊，大家想講咩我哋。即係有興趣咪講下咯。咁咧，我記得上嗰排咧都收到個 email， 就有聽眾咧希望我哋講一個劇本嘅。咁我哋不如就試下一個禮拜咧就講嗰個劇本。咁係一個舞台演出嚟嘅，係喺前嗰排就啱啱做完啦，就喺文化中心劇場演 咁。 文化中心劇場度做嘅。 頭先阿初都有提過嘅。 係啦，咁就係改編自一個漫畫嘅。係啦，咁究竟係咩咧？咁就係。黄晓初导演作品《乱世佳人》啊，系嘛？ 乱世佳人，乱世英雄系改编自《火凤燎原》呢套漫画。我哋个戏名其实系叫《乱世英雄》。 系 咁啊，编剧嘅系陈士文同埋张非凡。咁张非凡都系我哋过往嘅客人啦，佢都上嚟做嘉宾啦，咁样。咁就系佢两个写嘅个剧本系。 系 我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嘅导演啫。 小小嘅导演。咁但系咧，我谂都有好多人有睇过，因为听讲都卖得唔错嘅啲飞啊。系啊， 卖净系卖到企位都企到爆晒， 咪就 系 咯， 啊系啊，咁所以我同阿六姑想攞张飞都好难噶，其实，咁啊有幸都有睇到，有幸睇到啦，系咪先？咁啊大导演作品啊嘛，咁我哋咧都想。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改編自漫畫嘅舞台劇，咁個漫畫又受歡迎啦，咁個舞台劇最後又受歡迎啦，咁你咁受歡迎嘅嘢，咁我哋又攞出嚟講下，咁個劇本咧，我哋睇完之後， 咁下一集我匿埋先嚇， 誒唔得喎，阿初身為導演一定會坐喺度嘅，係啊真係，咁我哋又睇下會唔會可以嚇捉多啲幕後嘅即係班底過嚟一齊去講下呢個劇本啦，《亂世英雄》睇咗嘅就當然就要下集收聽啦，未睇嘅就更加要收聽啦，知道多。啲啊嘛，系咪先？ 好嘢， 好嘢！咁啊，我哋下个星期一劇之本再见啦，再见，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